在目前我国已实现了3500米浅页岩气的绿色高效开发技术，还在3500米以深的区域进行了技术突破。未来在国家政策的不断推动下，我国在10年内实现页岩气革命是大有可为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一，农历4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上游沙尘天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浮尘和扬沙天气影响了地面能见度，并且在冷空气的作用下，今天白天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早晨市气象台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尘，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并有扬沙，早晨有浮尘，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预计今明两天呢，北风都比较大，并且有沙尘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环路方面，东西部环路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东二环南段东三环分钟寺到双井桥，东四环18里店桥到大郊亭桥，东五环小郊亭桥到远通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西三环立泽桥到航天桥，西四环科峰桥到五棵松，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基辅通惠，文物里的千年通州。如今的通州在北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都博物馆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进行，汉瓦藤砖诉说着通州哪些变迁，明清时期通州怎样成为了漕运重镇。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您一起去文物中了解通州。第一道题就来了，无恙侯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这句诗提到的是哪座塔呢？ A. 天宁寺塔， B. 慈寿寺塔， C. 燃灯塔。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首博的一个展览，叫基辅通惠，文物里的千年通州，来了解一下通州的悠久历史，也是一个展品非常丰富的展览。我们也请到了相关方面的专家。那么有一句诗叫无恙侯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说的是哪个塔呢？天宁寺塔、慈寿寺塔还是燃灯塔？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 由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合创制的清明上河图 3.0 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将于明天正式接待大家的参观。即日起您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门票预售系统进行预约。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清明上河图通过多媒体互动艺术的方式让观众体验到超级连接，从历史知识到文化美学，让大家感受文物活起来，感叹艺术与科技如此相得益彰。西皇寺开放公众参观了，曾作为达赖班禅驻地的北京藏传佛教寺院西皇寺日前以博物馆样貌迎来了第一批社会观众。那么自从1652年建成以来，这座集汉藏印三种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寺庙一度作为皇家寺院对外界紧闭大门。1987年时事班禅和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在西皇寺创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自此这座寺庙成为了供藏传佛教界僧人研习佛法的重要场所。据介绍，西皇寺在工作日的时候主要作为佛学院学员现场教学场所，而周末则以博物馆的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来，考古方面，湖北宜都发现了30个怡红古茶道历史遗存点。怡红茶是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怡红古茶道是万里茶道重要的组成部分。宜都境内陆路、水路古茶道上现存历史遗迹众多。位于宜都市的大麻岭古茶道长约4公里，宽约 1.5 米至3米，道路的原貌特征至今仍然清晰。古茶道上立着清光绪年间的修路碑。专家表示，碑文的解读证明了从五峰渔阳关到宜都的陆路茶道是当时粤西南地区茶叶外运的重要枢纽。喜欢收藏珠宝玉石的朋友请您注意，潘家园珠宝玉石文化节正在朝阳区潘家园旧货市场举行，展售珠宝玉石、天然宝石、有机宝石等多类手工艺品以及各类珠宝工艺品，多位玉雕艺术家的作品将在展会上亮相。本次展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玉石文玩行业的优秀品牌和工作室，包括和田玉、琥珀蜜蜡、南红、绿松石、猛犸象牙等精品作品都将集中展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以应有尽有、无限徜徉为主题的首农食品集团2018赏味樱桃采摘季日前正式开启了，包括徜徉农场绿色生态园、红星集体农庄、三元农业科技园、首农庄园、南农百果园在内的5家樱桃园同时开园。他们结合自身的特色，为入园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体验和实践活动。比如徜徉农场绿色生态园为小朋友们开辟了儿童乐园，红星集体农庄将在6一儿童节当天推出密林寻宝、果园搬运工等亲子活动，三元农业科技园则推出了当樱桃遇见百合农耕文化教育活动，南口农场百果园也是一年四季瓜果不断。大家在这5家樱桃园可以体验采摘以及农家特色美食。炎炎夏日，防晒产品到了销售的旺季，但是英国的一家消费者权益组织却发现防水防晒产品在水中失效快，消费者水中嬉戏的时候需要注意勤补防晒霜。这家组织分别测试了一款英国本土和一款国际知名品牌的防水防晒霜，结果发现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在海水或流动水中浸泡40分钟后防晒系数下降了 59%，另一款产品在海水中或含氯的水中浸泡40分钟后防晒系数下降了 34%。 所以不要以为涂了防水防晒霜就能放心的在水中嬉戏了，要注意勤补涂防晒霜哦。很多人喜欢吃西瓜、甜瓜消暑，但是估计很少有人见过10多万元一个的甜瓜吧。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最近举行了传统的甜瓜拍卖会，一对瓜王以320万日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也是创了一个价格记录。被拍卖的是北海道特产西张甜瓜，它是以产地西张市来命名。最高品质的西张甜瓜除了果肉香甜细腻、形状为完美的球形、表面光滑、网纹分布均匀之外，还是 非常的惹人喜爱。那么这对甜瓜的买主呢，是西张市的一家水果企业，他们把这对甜瓜放在店内展示，6月1号上午开店的时候将给前60名顾客免费品尝。如果在饮料包装上贴上警示标志图，您还会买吗？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当含蔗糖饮料包装图案没有清晰的健康警示或图案时，64%的调查对象会选择购买含蔗糖饮料。当含蔗糖饮料包装以勺为单位，更直观地显示含糖量时，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46%。当含糖饮料包装附有一嘴蛀牙的照片，印上喝添加蔗糖饮料可造成肥胖、二型糖尿病和蛀牙警示的时候，只有28%的人仍然愿意选择含糖饮料。专家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在含糖饮料包装上警示摄入糖过多对健康的危害。您会通过什么方式减压，购物还是旅行呢？在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区，来自阿根廷的马语者诺艾列斯用马为人们调控情绪减压。诺艾列斯今年57岁，在野外和马一起生活了多年，后来他成为了情绪治疗师，从事马的辅助疗法，为那些需要调控情绪的人提供相关课程。来上课的人需要花时间跟马匹待在一块儿，通过动物的运动行为来了解自己的精神状态。课程收费最多一节120欧元，约合893元人民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会出卖我们的体重吗？欧洲肥胖研究协会的一项研究显示，衣着确实能显示一个人的体重。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高的女性偏好深色花花绿绿的服饰，也偏爱多色或波点半裙。身高体重指数高的男性偏爱黑色或白色服饰。研究人员还发现，网购服饰的消费者大多数是年轻人和中年人，超过半数的裤子、近四分之一的连衣裙和15%的衬衫购买者为超重或者是肥胖人群。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上午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an等8国的13家主流媒体约20多位高管和记者受邀来京采访。在接下来的5天中，他们将参加文化、科技、奥运等不同主题的访问交流，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本次活动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夕，对外展示北京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外媒体的务实合作。今天第30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大兴庞各庄开幕。这次西瓜节共有10条精品体验旅游线路，涉及庞安路、庞卫路、卫永路、中轴路、黄马路、京开府路等6条道路。路政部门将每天2次对周边道路进行路况监测，利用京开高速辅路六环周边的情报板发布道路拥堵信息及阻断信息。大兴区内的凤和营、黄村、青云店、南大红门4个公路服务站也将全天开放对外服务。最近如果有人以快递小哥的名义加您微信，千万要提高警惕。近期各地发生了多起冒充快递员诈骗的案件，作案方式是假快递员加微信好友，声称您的快递丢了可全额理赔。一旦受害人相信，就会发送一个链接或2维码，市民的钱很快就会被转走。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加微信好友的时候要提高分辨率，遇到陌生人主动来加好友，一定要核实好身份。对科普活动感兴趣的朋友请注意，2018年科普游园会昨天举办主会场活动，从今天起到6月3号在市属各公园及中国园博馆还将举办25个主题、34项丰富多彩的分会场科普活动，在暑期和秋季也会举办不同类型的科普活动。喜欢新古典音乐的朋友注意了，钢琴家鲁多维科·艾奥迪2018巡演北京站将于今晚在北展剧场上演。鲁多维科发行的唱片已在全球范围累计销售超过1500万张。在电影配乐领域，他曾先后为20多部电影配乐，包括法国电影《触不可及》、英国电影《这就是英格兰》。 他的作品追求简约主义的风格，在扎实与浑厚的古典钢琴和交响乐作曲功底的基础上，吸取了世界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多种元素，让人领略到多元音乐相互融合的美妙。再来为您介绍今晚最新开播的一部电视剧，由陈翔、陈瑶主演的电视剧《像我们一样年轻》，今晚10点在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剧场播出。这部剧通过两对爱侣在面对情侣爱情时的不同表现，展现出了年轻人多元的价值观和爱情观，融合了美食、创业、职场、情感以及商战等元素。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老北京的棚匠手艺堪称一绝，其搭棚立山镐均伏地而起，一概不用挖坑栽埋，结构严谨牢实。纵使竹竿成捆儿，芦席成卷儿，只凭腰系麻绳，手持弯钩针，缝扎如织，而穿梭在高空架上，行走如飞，轻巧灵便。据传，一次清朝皇室搭棚时，慈禧看棚匠操作，看出神了，竟脱口道：“这哪是棚匠，简直是钻天猴！”他话音刚落，众棚匠答道：“谢老佛爷封赏。”原来众棚匠以猴子的猴和诸侯的侯两字谐音而领受了慈禧的封侯之赏，此后京城棚匠就得了钻天猴之绰号。基辅通惠，文物里的千年通州。如今的通州在北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都博物馆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进行，汉瓦藤砖诉说着通州哪些变迁，明清时期通州怎样成为了漕运重镇。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您一起去文物中了解通州。第一道题就来了，无恙投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这句诗提到的是哪座塔呢？ A. 天宁寺塔， B. 慈寿寺塔， C. 燃灯塔。 我看大家还都挺明白的哈，我看目前发来的基本都答对了，特别棒。到底这是哪个塔呢？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如今的通州在北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历史上的通州也同样精彩。漫步通州，每一处古迹，每一处地名都向人们表明它是个有城有水有漕运有故事的城市。作为北京的东大门，通州经历了哪些变迁？它如何因漕梁成为北京城的生命线？今天我们就要和您一起聊聊文物里的千年通州。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通州区文史专家、北京市地名志通县卷编审池元老师，您好。 您好。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谢谢。 那么我知道呢，为了做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呢，您周末的时候刚刚去首都博物馆看了这个基辅通惠通州历史的文化展哈，特别感谢您，也是受首博的这个相关人士的这个邀请哈，您来讲这期节目。那么您先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展览应该是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开幕的，也算是当天首博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之一了，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看了这个展览之后，您一个整体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我整体的印象还是感到呢挺震撼的。 嗯。 虽然这些年呢，我是关注通州文史，也是做这方面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嗯。 这样能够 用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场面，这么系统的来提纲挈领的介绍， 嗯， 通州的历史文化， 嗯， 应该说呢，还在我印象中还是第一次， 嗯， 确实不错， 嗯， 这个展览呢，整体讲吧，它分了四个部分， 嗯， 从这个渺远时代， 嗯， 一直到我们的秦汉的变局， 嗯。 到水陆之要会，基辅之京侯， 嗯， 天宇正宫，商贾浮凑， 哎， 这样 四个，共是 四个 部分， 哎，四个部分，哎， 嗯， 这四个部分呢，也确实呢，反映了通州它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嗯， 在渺远时代呢，它介绍了这个燕文化以前的通州， 嗯， 这些在第二小节呢，就介绍了。这个燕文化， 嗯， 好，燕文化呢对通州的发展中的一些影响，反映了呢当时在燕文化时期呢通州的发展情况， 嗯， 嗯，这些呢还都是有些东西呢，对于我来讲呢，还是掌握的相对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他说的呢，因为这个展览嘛，他不可能去面面俱到，是吧？ 嗯， 说的还是比较简略。秦汉变局，它呢也包括了两个小节这一部分。它第一小节展示了汉代的通州，第二小节呢展示了近代到唐代的通州。 嗯， 第三一部分，它讲的是水陆之要会，基辅之京侯。 嗯， 它这里边讲呢，就是辽金元时期，通州就是随着北京城的地位的提升，它也呢跟着提升。 嗯， 对通州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嗯。 这样呢，就通州呢就成为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陆要会， 嗯， 迎来了它历史发展的新机遇。 嗯， 第四部分，天宇正宫，商贾浮凑，这里边呢两个小节， 嗯， 它展现了通州明清时代运河的情况。第二小节呢也展示了明清的文物，通过这些文物呢来反映啊明清时期通州的繁华繁荣。 嗯，这次呢，应该说这个展览呢，有169组件的这个文物哈， 对， 主要是来自这个三家单位，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这个展品，这个主要是新出土，因为他们做了这个路线故城考古嘛，出土了不少东西，还有通州博物馆藏的这个藏品，运河文化为主的，另外还有首博馆藏的，各个时代都有了，首博这个东西是比较多的哈。 对对对。 那么要聊通州的历史，咱们就得从头来说起了，因为它这个展览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像渺远时代，就是从这个通州的古时候说起啊。通州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通州历史呢，我们老是说呢，通州是在这个公元前195年，它有了这个建制， 嗯， 是吧？当时叫路线。其实通州的历史呢，要比这个早得多。我们说也有将近，就是人类在那儿生存呢，大概也得有个八九千年了，是吧？刚才我们前边已经介绍了， 嗯， 那个渺远时代发现的那些各个不同时期、各个不同文化层面的那些考古的文物，是吧？都反映了那个时期。通州的历史呢，我们说按照这个建制讲，这个通州呢，就是公元前195年那个时候，它开始有了建制，史称呢路线。 嗯， 这个它是道路的路啊，那个当然县城的县了，是吧？ 嗯， 那个，好了，我们先说到这儿。 要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是吧？ 对对对。 啊，那么当时那个通州这个位置，如果是追溯到这么久远的话，那个时候是不是适合人类生存呢？ 哎，就说到这个问题啊，那天呢我去观展的时候，当时有些就是一起观展的朋友呢也问我， 嗯， 我认为呢就是这个通州啊是非常适合人居的， 嗯， 即使在那个渺远时代， 嗯，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也讲人类的这个发展进化史，简单的说呢，这个人类呢它是从山上逐渐的向平原发展，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上相对说抵御洪水的能力就强，它遮风避雨，它有山洞啊什么的，可以度过那些大自然对它的那些这个恶劣的影响。 嗯， 但是随着这个人类他自己的谋生能力、认识自然的能力增强，他就逐渐要从山上下来， 当然这通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候这个环境一恶劣是吧，洪水猛兽没办法，他又跑到山上去了， 嗯， 然后一步一步的人类在认识自然、战胜自然、适应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就逐渐的向平原地区发展。所以我们看我们那个北京猿人也好，山顶洞人也好，我们的祖先们呢都是穴居在山上生活的， 嗯， 和逐渐的到了平原。那么我们就说通州地区，我们今天就举一个现在通州的气候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看天气预报吧。通州的预报，也就通常就是说北京东南部那个预报， 嗯， 细心的听众呢就可以注意到了，它和北京核心区，也就是城区，那个天气情况是基本一致，或者说完全一致，差不多吧，很少有几天不一致的。它跟其他那个，你比如像那个，西南部，那个我们是东南部啊，西南部，西北部、东北部。它的那个区别是很大的，那就说明什么呢？它跟城区一样，就是北京核心区一样，适合这个生存。当然说呢，作为这个任何一个居住地呢，它也会有一些不利条件。所谓不利条件呢，它也无非呢，就是说通州啊，在人类能力还有限的时候，确实受到水患的侵扰。我们也知道通州这个县城呢，就是这个治所啊，我们叫治所吧，政府的办公机关所在地。由于当年的洪水啊，其他一些这个辖域的变化，也经常的迁徙。当然后来它还是非常稳定的。我们就是讲这个，但是这些呢，现在已经就远远不能威胁通州人的生存了。而且呢，通州人呢，充分的利用了它多河富水这样一个优点，整理有利条件。 好，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一次这个基辅通会展览的图片的话，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图片，您发送01和02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能看到一组这次基辅通会展览的图片。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第一部分苗远时代，实际上展示的就是通州的这个宋庄镇菜园村的菜园遗址出土的这个石器啊等等，还有这个钟兆府出土的这个青铜器是吧？ 对， 这个是展示的这个燕文化。当时1981年在钟兆府村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中型的墓葬，出土了30多件青铜器，反映了这个燕文化时期在通州的这个发展情况。这次是展出了30件这些青铜器啊等等，就会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在这个展厅最开始的部分，我听说还有一件池原老师您特别熟悉的文物，是不是？ 对 有意思的，来跟我们说说。 好，那个时候呢也还是我今年是73岁了，虚岁啊。 哇哦， 那个时候还是算年轻， 身体看着还是很好， 身体还不错。那个时候我还不到40。80年代初。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单位它有一个部门，有一个单位它是能够收集和这个收购一些工艺品和我们的文物，当然就不能够收购了是吧，只能是收集了啊。当时呢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印象里天是比较晚的，我也是事后呢听我们这些同志汇报，当时来了一个农民，拿了一个麻袋，里边装了好些那个基本成型的一些青铜器，破破烂烂的来了。我们那同志他对这个古文物这一块啊也情有独钟，一看呢这个东西不错，他赶紧就跟这个农民说，他说你这个东西啊，我们只能给你奖励，你这个也付出了很大的劳动，我们不能白让你拿来，但是我们不能收购，你也不能卖。然后他说给多少钱呢，就给了他这个300块钱吧。当时这个农民很感动，他说好，我回去再看看，要有我都给您送 了。到底这个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呢，会让池原老师这么印象深刻。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来您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吧。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告诉各位朋友，如果您想看到这次基辅通会展览的图片的话，您发送01和02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会为您发送 一组图片。我们看到有的朋友是0102连着发是不行的，您要分开发01和02。那么这次这个首博的这个通州展上还有哪些独具特色的文物？辽金元时期的通州如何成为水陆通汇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一，农历4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上游沙尘天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是有浮尘和扬沙天气，影响了地面能见度，并且呢，在冷空气的作用下，今天白天北风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早晨市气象台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尘，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并有扬沙，早晨有浮尘，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预计今明本市北风都比较大，并有沙尘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南四环科峰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影响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辆通行，建议东部进城方向的车辆提前绕行朝阳北路、朝阳路、广渠路以及通惠河北路等道路来行驶。 基辅通惠，文物里的千年通州。云光水色运河秋，满径槐花赶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这是清代王维真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运河端头的大好秋色，也写出了通州城和通州塔交映生辉的依存关系。通州塔正名为燃灯佛舍利塔，坐落于大运河北端西侧的通州北城，塔高13层，约48米，八角密檐，砖木结构，塔基周长约54米，塔顶有铜制塔刹，直指青天，各层檐角上有形态各异的神像砖雕120余尊，悬挂铜铃2400余只，微风徐来，铜铃摇响，悠悠音韵，动人怡情。仰望巍巍塔身，恍若步入仙境。燃灯塔建于何年呢？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据塔前石碑上镌刻的文字来看，是唐贞观7年，但据县志研究人员考证，此塔却建于北周宇文氏时期。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一枝塔影任通州，说的是燃灯塔。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 历史上，随着北京城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通州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通州是在什么时候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陆要会呢 ？A. 汉唐时期 ，B. 辽金元时期 ，C. 明清时期。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一直塔引任通州说的是燃灯塔呀。冰心 DBX 说燃灯塔呀，任书记介绍过，首都不是咱们这个通州博物馆的任德勇书记，跟池原老师您也很熟悉哈、啊， 非常熟悉， 老朋友， 我们好朋友， 是是是。那么任书记呢也来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过通州，说到过这个塔，所以呢刚才回答这道题的朋友们基本都答对了。第二道题呢，通州是在什么时候成为这个水陆要会的，汉唐、辽金元亦或是明清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您发送01和02分别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平台，能看到一组这次基辅通会展览的图片。01应该是这个进门的时候的这个一个全景的照片，然后02呢是有三件展品，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说这三件展品的故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展览，一个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展览，是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通州区的文史专家、北京市地名志通县卷的编审池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池原老师刚才谈到了，在这次的展览的展厅开始的部分，有一件您特别熟悉的文物，有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就话说还是80年代的时候， 对， 有一位老农拿了一袋子的东西，是吧？ 对， 到您所在的这个单位，你们那是那时候还有是叫 那当时那个单位叫通县信托商店， 哦、 是我们那个基层店下属的一个单位。 嗯，然后想要来卖其中的东西是吗？ 对对对， 寄卖。 哎， 结果你们同事看完之后说。这 是文物， 文物不能卖、 哎，不能卖，我们也不能收购。 哦， 但是我们要给你奖励 啊、哦，给了300块钱， 给了300块钱。这个奖励，当时这个农民他喜出望外了。 嗯， 当时挺高兴，他说回去啊，我赶紧的去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我都给您送来。 嗯嗯， 结果刚一出门呢，有一些文物贩子那时候开始了，围上、 嗯、 围上他了，问给多少钱，一听说给了他这么多钱，马上觉得这是真东西。 嗯。 于是呢就要跟他说，你把这东西要走，我们给你高价钱。 嗯， 我们这个负责就是信托呀，这个收货的啊，就是他定价什么的，这个老同志叫魏连氏，他非常的关注这些文物。 嗯， 当时呢就跟这个农民做了思想工作，然后他也赶紧的为了防止意外，就从商店的另外一个大型商店，大家知道不是一个门。 嗯， 他让他的徒弟呢，这个把那个商店，就他那个收，就是那个定价收购那部分，先关上门。 嗯， 在里边看着。 嗯， 他呢就赶紧的骑着自行车就到哪儿呢？到北海后门，当时北京市的文物工作队。 嗯， 找到程昌新老师，程昌新老师也是中国青铜器的鉴定专家了。程昌新老师一看，哎呀，老魏呀。这样的好东西啊，这个一定要给它继续收集，继续征集。 啊， 当然，这个东西呢，确确实实非常好。 嗯， 这样魏连氏同志呢就跟我汇报了。 嗯， 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呢就亲自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当时看，当时呢已经他们在修复这些东西，当然今天看到那个文物的修复过程，那也就跟他现在展出的这个。修旧如旧的这个是大不一样的， 嗯， 它有些腿儿啊什么的掉了，有些部分残缺了， 嗯， 当时咱们那个就是文物修复的这些专家呢，就给他正在修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三溪鼎， 啊、嗯， 第二次、 哦、三溪铜鼎， 哎，三溪铜鼎啊，这次他们展出的时候呢， 哎、 展出的时候标的是叫三溪铜鼎， 嗯， 当时定名呢叫三溪鼎， 嗯， 第二次我见到。 三西顶，是中央电视台呢对这一条发现呢非常重视。 嗯， 在新闻联播中呢要播出，当时派了一个很有名的记者李随生来到现场采访。当时呢，这个可能也是为了鼓励我们这个对这个文物发展的这个文物征集的贡献， 嗯， 这样提出来呢，让我呢来介绍这件文物。我也根据程长金老师给我讲的，我还在那个平面上拖着这个三西顶， 嗯， 说了那么一句话，这是战国时期的文物，属于燕国文化， 嗯， 应该说从那件事情开始就坚定了我。献身文史工作，研究这个通州的文化历史，这样一个信心和决心。嗯， 大家这次发送02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够看见三件文物，其中最上面那一件大的就是三西铜鼎哈，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哎，对对对， 嗯， 它属于燕国文化，大家知道吗？那个燕啊，是我们的读音哈，就是那个春天燕子那个燕， 嗯， 是吧？嗯，关于这个铜鼎呢，在展厅里有详细的介绍。 嗯， 我们呢就不用在这儿详细的说了。 嗯， 但是为什么叫三西鼎？这个我得简单说一下。 哎， 它那个盖儿上边啊，中间呢是有一个钮的。 嗯， 均部的，在这钮的三个方面均部成三角形，但是没有画那个三角啊。 嗯， 握着三个犀牛的那个雕塑。 嗯。 它作为这种装饰，哎，非常的好，所以就非常的精美。哦，想想看呢，这个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能有这样的工艺，确确实实啊，叹为观止。 嗯，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三西铜鼎。没想到跟您还有这么多的渊源哈， 对， 有意思。网友蜜蜂飞飞说了，说通州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有的呢？以前不是叫鹿城吗？因为我们这几年也看到很多这个鹿城的这个考古发现成果等等哈。而且这个鹿城呢，还有几种说法，一个是道路的路，还有一个是三点水一个道路的路哈。您跟大家说说通州这个名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好的，这个地方呢，我可能要说的细一点。嗯，应该说呢，我一开始的时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就讲了，我们讲通州历史呢，往往呢都是从这个通州有了建制开始来讲述。那么说呢，这个当时通州被定为一个县级的机构，大家知道啊，这个秦朝呢，他开始实行郡县制，在史学界呢有一个口诀吧，汉承秦制。 嗯， 那就是汉代呢也继承了秦朝的这个管理的制度，就是它不像秦以前，大家知道秦以前是什么呢？是分封制嘛，是吧？诸侯分封制，到了这个秦朝呢开始改郡县制。那么西汉初年，也就是汉高祖十年，公元前的195年，当时呢就建了这个县。它为什么叫鹿县？有人也在问，这为什么叫鹿县？我个人啊，就是一种想法，不见得对。他呢，就是当时通州的这个交通啊，非常的发达。有一些文献上也曾经记载，就是秦始皇啊，当年这个到山海关啊，到秦皇岛去巡视的时候，他呢就曾经呢，这个走这个通州，经过通州的这个驿道，就当时叫驰道，是吧？就是奔驰的驰啊， 嗯， 那个驰道。 嗯。 里边这个迟到的问题呢，我们就不再细说了。只是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说秦始皇的功绩，就是书同文，车同轨。那个车同轨，就是对这个当时那个迟到的一种很详细的描述。我们在这儿呢，大家可能懂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不占用更多的时间了。好了，当时呢，它叫鹿县。到了，大家也知道啊，历史上不有一个王莽篡汉嘛，他建立一个新朝， 嗯， 他得把那个县呢就都改成了亭， 嗯， 所以呢把通州呢就叫通鹿亭， 嗯， 那么这个鹿呢有两个写法，有的人呢就写成了现在这个道路的路， 嗯 啊，有的人就写成了加一个三点水， 嗯， 那个鹿， 哦，那个时候就这两个鹿出来了， 哎，就这两个写法，哎，都有， 嗯 嗯，但是真正的要叫鹿县了。因为大家知道啊，王莽新朝啊很短， 嗯，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是公元9年到公元23年，一共才存在了14年， 嗯， 那到了这个经过了这个诛灭了这个王莽的这个新朝以后呢，在这个东汉建武二年，就是刘秀啊，他呢为了纪念在那个潞水之东，一会儿我再讲什么，在怎么叫潞水啊，在潞水之东他收降了武藩和铜马一些农民起义军吧，他为了纪念这个他的战绩，他就把这个道路的路呢改成了一个三点水这个路。那么这个路呢就是指的什么呢，潞水。 嗯， 我们这个地方呢就要说一下北运河了。北运河呢它这个历史上的名称呢很多，也叫潞水也叫潞河，到元代时候呢因为它那个河岸两边都是白沙，也称过白河。嗯，到了明代呢，京杭大运河就全线疏通了，这个时候呢又称这京杭大运河。到了雍正年间呢，又把这个运河呢又分成了南运河、北运河，是吧，济南诸河和这个永定河，这样呢这个一共是四个局吧，设了专管。当时呢这个在通州到天津这一段是这个运河的这个首发的河段，所以呢这最北的河段就称为北运河。到了这个后来元代的时候不有一个通惠河吗，在明代的时候通惠河就移，这个河口就移到通州的北边了，那个时候呢就管这通惠河呢叫里运河，管这北运河呢也叫外运河。当时呢它有漕运的作用，也把这个北运河呢称成外漕河，现在呢它也是北运海河水系的四大河流之一了。 嗯， 这是我们讲到北运河。那么这个潞水就是北运河。 哦， 它随着这个潞水把这个县名呢就定为了这个三点水这个路。 嗯， 其后呢这个它的境遇啊、治所啊、隶属都有些变化，一直到了北齐，也就是公元400多年到500年，接近500年的时候，把县治呢就迁到了我们现在通州区这个政府啊，这个我们说治所吧，这个区域，这个一直呢就没有变，中间呢有一段短暂的迁徙，这个就不细说了。嗯，这里边再简单的说一下，说这个在辽代的时候呢，通州的南部啊，它大家知道辽代呢它盛行耐波文化，就是这个狩猎，因为它是一个游牧民族。 嗯， 所以这样呢这个他为了这个狩猎的方便，他把南部呢分治的出来，就画出一块来叫火阴县。 嗯， 这个通州呢就通县这个辖域呢就分成了两半。到了金代这个时候，他在潞县这个治所这儿开始设了个州，这就等于是升了个格，是吧。嗯，他取了这个漕运通济这个意思，这样呢就称这个通州呢为州了。 嗯， 也这个地方呢就是成为了通州这个地名的开始，那就是在公元的1151年。 嗯， 这个时候通州这个名字就产生了。那么潞县还有没有呢？还有。 嗯， 它是通州下边的一个属县。到了元代呢，这个我们说不是南半部分成了那个火阴县了吗？ 嗯， 更给这个火阴县升格，也把火阴县升为了这个火州。到了明代，也就是朱元璋啊，他在南京那儿啊建立了明朝，那个时候是1368年，他就下令这个把这个潞县呢裁撤了，成为这个通州的直属区。又过了十几年呢，他又把这个火州呢降格为县，又称为了县。这样通州呢就来领着这个三河、武清、火县保底，那个潞县呢就变成了通州的直属区。这个呢到了清代，嗯，1659年的时候呢，火县呢又给火县呢又裁撤了，也跟通州也跟潞县一样，也就成了通州的直辖区。这样一来呢，这个通州呢就是有了 火线和那个原来的路线，这样两个直辖区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它等于就直接由州政府来直接管辖。到了1728年，就是雍正年间呢，他把这个三河五卿保底呢又划给了这个顺天府，通州呢就不再领县，它就是一个州。就刚才说的，就是原来的那个路线和火线，那当然不分了，就是一个州，就直接管着这些这个辖域。那我们这个1914年吧，啊，1914年的时候呢，咱都知道那时候民国初年啊，撤州改县，通州呢也在那个时候就不叫通州了，就改成通县了。 嗯， 这时呢，通，刚才我们说了，通州这个通，那是从近代开始。 嗯， 通州称通县，是从1914年开始。 嗯， 这个时候是这个通县这个名字的开始，它归这个京兆地方，也就是归首都直辖了。1928年呢，把通州呢又划给了河北省。 嗯。当时是通县了哈。 哎，当时就是通县了。 嗯。 就是我们有说惯说通州啊。 嗯。 1948年12月的时候呢，通县这个全境解放。 嗯。 1958年呢，它划归了北京市。这个地方呢说一下。它划归北京市的时候，当时呢就改为通州区了。 嗯。 到了1960年呢又改为通县。一直到呢1997年。1997年大家都知道了，通县呢撤县设区，再称通州区，就是到了我们现在，是吧，这样一个通州这个建制啊，名称啊，这样一个严格变化。 嗯，说到这个通州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变化呢，其实在这次展览上也有最早的通州名字来历的一些展品，在第三部分水陆之要会基辅之金侯这一个部分里头，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墓，这个墓志上面就记载说，这个石宗弼于金大定17年，也就是1177年的4月4号葬于通州路线抬头村，是吧？那这个墓志里头第一次出现了通州这个词儿，实际上这也是目前为止关于通州最早的实物的见证。 对。 所以这次这个展览应该说这个史料也是非常的丰富。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再把其中的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 基辅通惠，文物里的千年通州。历史上，随着北京城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通州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通州是在什么时候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陆要会呢？ A. 汉唐时期， B. 辽金元时期， C. 明清时期。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通州区的文史专家，北京市地名志通县卷的编审池元老师来做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您发送01和02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给您发送的这次展览的一组的图片。01呢是这个展览大门进门处的哈，看到气势磅礴的这个进门处的图片。02呢就是三件文物我们组成了一幅图。那么刚才呢这个第一件文物呢已经说了三溪铜鼎哈，是这个是燕国时期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个燕文化的这个 燕文化的部分 一部分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因为是有这个图片上有三件文物嘛，第二件文物的这个先说一下这个其中的这个左下角吧，我看一下应该是右下角是黄釉马灯壶。这个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来历呢？池元老师给我们说说。 好的，这个壶呢，应该说呢，它是，你看它的造型，因为我到现场看了啊，当时呢，我们就感觉到它有点像那个皮壶似的。 嗯， 这是一个草原文化和我们农耕文化，它是一个逐渐的结合。 嗯， 你看它是变成了陶器了， 这个呢就是说呢，通州呢它和这个各个民族各个不同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啊各个民族各个不同文化它的融合和发展。 嗯， 这边呢这个还有一个器物啊，就是那个法舍利塔的那个红陶砖。 嗯， 这红陶砖呢其实呢这就涉及到了这个佛教文化。 嗯， 他这个写边，他这个是有这个佛教的寄语，是吧？嗯，这就说明呢，这个我们和外来文化，因为大家知道佛教是从东汉啊传入我们中国的。 嗯， 哎，这个呢是也是表现了我们这个文化是和那个更大范围和世界文化的那个融合和发展。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通州这个名字的这个来历哈，网友秋林说，听说陆县故城还是2016年十大考古发现，那个时候确实是应该说是2016年和2017年它都是这个重要的这个考古发现，现在还在持续当中。那您也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陆县故城的这个考古现在是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我知道是发现了古城墙的遗迹啊等等这些哈。 很多了，陆县古城的这个考古啊应该说呢是在2016年的7月到9月进行的。 嗯， 他发掘了1092座墓葬。 嗯， 从汉代一直到清代都有。 嗯， 他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发掘了陆县古城。陆县古城呢它的那个周长呢都是最少的560多米，最长的605米。它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它的占地面积呢是35万平方米，在这中间呢也还发现了这个汉代啊，还有就是清代的当年的道路遗存，当年的这个生活的这些我们的这些祖先们他们生活的一些遗迹，其中呢这个有些呢还要这个做了这个整个的整体的保存。今后呢还要建成呢这个陆县古城的博物馆，这个方方面面的领导呢对这一块呢是还是非常重视的。今后呢大家要是我希望呢就是我们等到这个古城博物馆这个建成了之后，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时间呢去好好的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通州，了解一下呢我们北京它的发展的和它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走向辉煌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几件这个文物哈，三件文物，一件是这个三溪的铜鼎，另外一件呢是刚才说到了是一个这个您说是就是草原文化跟咱们这个文化融合的一个这个一个瓷的这个叫黄釉马镫壶是吧？这是这个实际上如果是草原文化的话，这应该是一个皮质的挂在这个马镫旁边的一个壶，但是它这个已经是变成了一个陶的了， 这是陶器吧？ 对，所以叫黄釉嘛。然后另外一件呢是唐代的鸭形三彩鱼啊，唐三彩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应该说唐三彩也是中国这个陶瓷工艺一个巅峰的作品之一，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当年的这些作品哈。 对对对。 啊， 这个其实呢，那天我们跟那些一起观展的朋友们也在议论，中国的瓷器，那么到底是产生在什么时候？有人说就是唐代，唐三彩里边有些可以称为瓷器了，当然这个都是学术界正在讨论的问题。我去年呢去我的老家山西平定。去到了一个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他是讲这个平定的刻花瓷，跟那些专家们呢也学习了一下，他只是那个就是陶器和瓷器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成型的时候那个温度，如果那个温度它不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700度有的时候900度到不了，那么它就是陶器，到了它就是瓷器，是吧？当然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划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那当时呢也反映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工艺水平，当然这些作品呢不见得都是在通州生产的，但是就是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啊我们的先民们他们那种生活的所用的那些器物，那个当时的社会的生产呢那个工艺水平，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并伴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市气象台呢，今天已经发布了沙尘蓝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沙尘，并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基辅通惠，文物里的千年通州。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为辽五京之一。今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称中都。至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京师乃天下之都会，城市规模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北京城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也使通州成为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水路要会，迎来了历史发展新机遇。而且于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了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墓，墓志记载，墓主人石宗弼于今大定17年4月4日葬于通州陆县抬头村。墓志中明确出现了通州一词，是目前为止关于通州最早的实物见证。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通州在辽金元时期为水路要会。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以下哪座庙宇不在通州境内？A. 苍神庙， B. 铁毛庙， C. 东岳庙。 好，那么第二道题呢，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哈，所以呢，答对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道题。第二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 辽金元时期哈。第三道题是哪座庙不在通州的境内？苍神庙、铁毛庙还是东岳庙？知道答案的朋友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北京东大门的通州经历了哪些变迁，它又如何因为漕粮而成为北京的生命线呢？今天我们就要跟您聊聊文物里的千年通州。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通州区文史专家、北京市地名志通县卷的编审池元老师。那么说到这个通州呢，刚才也说到了这次，您刚才跟我们说到通州地名的来历啊，以及它的一些变迁的历史哈，以及这次展览上的一些这个文物，非常有意思的文物。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展览上有一个部分叫水路之要会，基辅之金侯，就是说了到辽金元时期通州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机遇。当时通州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这个水路之要会呢？重要的这个汇聚之地呢？ 好的，您刚才这个问题啊提的也非常的好。刚才呢我们在那个情况介绍里边提问的时候已经介绍了， 是 随着这个辽金元北京地区它的这个在政治地理上的地位的上升，那么通州呢作为北京最临近的这样一个州或者一个县，它的作用呢也就随之提高。辽代五京之一，它只是5个中心的其中一个，到了金代呢，金代的那个国都就在中都，也就是在咱们那个宣武区一带，那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国家首都的紧邻的这么一个属县了，到了元代呢是形成了大一统的，就是南北方都统一了，元代的疆域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呢就是通北京的作用，就是元大都的作用就更突出了，那么这通州也随着就突出了。所以这样说呢，尤其这个通州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当时呢主要的运输呢是海运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运河的运输。海运呢确实有它好的一面，但是海上的风浪大，成本要高一些。 这个路上的运河的运输呢，相对说呢成本就低，所以说呢还是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它呢是水陆之要会啊，这个是非常的贴切的。 嗯，那当时的粮食是从哪儿运过来的呢？ 南方啊。 嗯， 南方是中国的粮仓，大家知道南方的这个气候，它是这个作物呢，农作物的一年有两熟是吧，三熟，北方呢只是生产一季，粮食要缺。 嗯， 但是呢北方那些物资也能够运到南方去，皮张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南方的茶叶也都可以来，这是运河的运输作用。但是从漕运本身讲，它还是要向这个宫廷呢进粮食，然后供给呢就是宫廷和这个军队啊，一些国家机构他们的使用，包括北京的居民啊他们的使用，就是这样一些作用。所以说呢它呢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也是随着北京城地位的逐渐提升哈，所以通州这个，因为通州的这个影响逐渐的是这个重要起来，因为城市规模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通州就成为了汇集南方漕粮入京的这个水路要会，也是迎来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个机遇哈。我们知道呢，到了这个明永乐年间，后来因为后来一度嘛，就是北京这个从明永乐年间的时候又迁都到北京来，那么通州又再次承担起了京师粮食命脉的作用。那当时通州的漕运和之前相比呢又有了新的变化是吗？ 对呀，我们刚才说了，原来呢比如说我们说到辽和金，它都是局部的政权，它只是北方的，到了元代呢它就变成了全国性的了是吧，这个首都了。当然知道元代的时间比较短，一共才98年的历史。到了明代呢，那个时候呢大家知道了，那个明代呢还是以这个农耕文化为主的是吧，所以这样的粮食就是非常重要的了。那个时候呢刚才您也讲了是吧，所以这个明代人呢对于这个通州的评价呢，他说国家奠定燕京，而以漕宛扬济东南，长河蜿蜒，势如游龙，而通州是咽喉之地，我明之有通，如唐之有霸陵，宋之有魏源，其繁聚一也。明清通州呢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重镇，水陆交通要会，对稳定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清代那时候，天津卫啊已经形成，所以那时候就提出来呢，一京北京城，二卫天津卫，三通州。因为通州正是天津和北京之间，那些漕粮呢都要运到通州做储存，然后转输到京城来供给京城用，京城呢也要往下分发它这些粮食。所以说呢是水陆之要会，基辅之咽京侯。 说到后来的这个水陆之要会，基辅之咽喉，一京二卫三通州，其实在这次展览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展品。之前呢我们在讲通州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个密福扇是吧。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军粮密福扇呢是我们通州啊一个陈氏家族他们流传下来的。现在呢这个军粮密福扇呢这个他已经把这个持有人啊叫陈乃文陈先生比我长了十几岁，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也这些年觉得呢这个军粮密福扇再保管在自己手里他年龄大了，他已经捐给国家了，已经由这通州博物馆收藏了。 这次首博展览上也有。 也有。这个军粮密福扇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呀那些军粮经济，他这个粮食来了以后呢要有现在说的经纪人，他们呢分成了好些个小组，这个军粮密福扇上呢就有他们各自组织的代号，谁能够掌握了这个密福扇就能够和这些军粮经纪们呢在一起会商，这些军粮的这个收储啊运输啊这一些办法能够决定当时的一些做法，所以说军粮密福扇的作用还是非常显赫的。陈姓家族呢他们持有这军粮密福扇应该说有好几代人了，非常珍贵。 那么这次呢，在这个通州呢，这个展览上面，我们刚才说了，有不少这个青铜器啊、陶瓷等等这些具体的这个文物的展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简单的说到了这个一枝塔引刃通州里头这个燃灯塔，燃灯塔也是通州的这个标志之一了哈。 对呀、啊， 辽代的这个塔了，非常的难得哈。 对对对。 嗯，那么网友麦子说了，我在通州长大的，对八里桥印象很深。长桥映月还是通州八景之一呢，很久没有去转转了。 其实八里桥呢，它的这个真正在志书呢记载的名称呢叫永通桥。 嗯， 为什么叫八里桥呢？嗯，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问我，怎么算也没有八里。 哦，真去量去了。 啊，他就量他地图上去量这个距离，他说怎么算也没有八里，从哪儿说是八里呢？哎，他说呢，我就告诉他说，我是从当年的通州的州衙， 嗯， 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这个通州那个文庙的位置上去量。啊、哦，他说跟我一量，他说真的，我一量那还真是八里。 嗯， 当然这是一个大家对文物的关注了。 嗯， 永通桥建于明代，由于距州城八里呢，就称为八里桥。 距州城八里，所以叫八里。 据州志啊，说的差一点， 哦、 州志就是州政府。 嗯， 哎，八里就称为八里桥。 哦，哎，这次展览里头还有一幅照片，记录的是通州石道碑，说现在还能看到这个碑是吗？石头的石，道路的道， 哎、对对对， 通州石道碑。 好的，大家知道呢，这个通惠河啊，开通以后。使这个漕粮往北京城里运输呢就方便了很多。 嗯， 可是呢这个通惠河呢它有它的一个先天不足。 嗯， 就是刚才呢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细说，它这个通惠河呢它的落差有40多米，那短短的这个20公里左右吧，它有40米的落差，那这水流就湍急，所以说呢在通惠河上呢就设了24座闸。 嗯， 它是2个或3个成一组，有10来组吧。后来当然这些闸现在也都不存了。在金朝的时候，就是通惠河的前身，也被称为闸河。它通过一段把这个水位给它提升，然后这个漕船上去，然后再把那个水放下去，再把上边的水位提升。它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往上运。 嗯， 有点像那个葛洲坝那船闸，但是那个不能完全去那么比喻，它的有这个作用。关于这个， 这也展示了通惠河的24闸哈。 哎，这个呢，我们回头就再说了。通惠河它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先天的不足，那这个运输呢又不能停止，于是呢就从通州的这个西门那儿开始算吧， 嗯， 一直到朝阳门，就在那个路上把那个路给它铺上石板。 嗯， 那为什么以前不铺啊？是吧？这个我们知道，当年呀、啊，我们的这个修路的技术啊。不像现在似的柏油啊、沥青啊、这个水泥啊，是吧，有很多种，说塑胶啊，有很多种路面能够保证这个道路的这个完整的就是安全的使用。 嗯， 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春天一返江啊，下雨啊，这个道路就非常泥泞，就根本没法行走。那个时候他铺上这个石道，那个马上他不就好走了吗？是吧、 嗯、 所以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纪念啊，就是这个石道碑，就是这个石道的形成， 嗯， 由这个雍正皇帝呢，他亲自呢，这个题写了这个碑文，就是满汉两种文字，这些呢都是在公元的1729年到1730年，石道碑呢是1733年呢在建成的，这个石道碑呢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嗯，它上边呢要为了保护这个碑，它就砌上了那个亭子。这个亭子上边因为是皇帝的立的碑，所以上边就用黄琉璃瓦，所以一般都称它黄亭子。是这样一个来历。 嗯、 后来石道呢，由于石的修的比较快，又出现一些毛病，在这个三间房西那儿又立了一通碑，就记述了重修石道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哎，这个石道碑和八里桥呢，它有关，但不是。这不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它被定为一组文物，但是它没有那么多的关联。现在把它基本就分开来说了。 嗯 嗯， 这次展览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就提到了通州的特产通州三宝哈。我们在请通州博物馆任德勇书记来的时候，他也介绍过通州的三宝吃的。 对。 小楼的烧鲶鱼，大顺斋的糖火烧，万通酱园的酱豆腐。 这三宝呢，应该说我也关注比较多，是吧？因为呢，当年由于工作需要，是吧？整理这些三宝的资料也多。三宝呢，它形成在不同的年代，是我们当代人呢总结出来的。我们先说大顺斋糖火烧。大顺斋糖火烧呢，大顺斋开业，是1637年。后来经过了几代人努力，在国际上、国内都很有声望。它被评为这个通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来又升成为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楼烧鲶鱼呢，也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也被定为这个北京市通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万通的酱豆腐可以多说一句，它是什么呢？南货北直，它不同于其他的那个腐乳，它是在那个绍兴那儿制成了坯子装坛儿，通过运河两个月的水运，和光水色的酝酿，在船上发酵到这儿来，加上红曲出售，所以说又形成了一个它的特色。好的。 所以这次这个展览，这个通州的历史文化展，基辅通会这个展览，确实是很全面的，这个展示了通州几千年，有这个有文物，也有图片啊，有实物，非常有意思。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 基辅通会文物里的千年通州。通州自金代开始以后的800多年间，护卫与管理漕物成了其基本职能，居民生业也多因漕运所需而兴废，因此元代以后，通州逐渐形成了以漕运为代表的特定文化氛围，而这种特定文化中，漕运仓储文化是其本源，其他文化多源于此。通州在全国独具的三座庙宇中的仓神庙、铁毛寺，正是通州漕运仓储文化的显著特征。明清两代仓储衙署官员责任重大，为祈祷保佑无事，故建有仓神庙。明朝在张家湾码头还建有铁毛寺，无论何船经此寺，舵手都要上岸入寺，恭拜祭毛，以祈祷平安航行。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春暖花开之际，通州还在土坝码头举行开漕典礼，祭祀坝神。漕粮的收纳和支放场景可以说是蔚为壮观，构成的是一幅幅特殊的仓储文化画卷。依托漕运文化而衍生的民俗文化，如花卉、庙会、汉船、高跷、脱羊片等，更融合了各地民间的活动特点。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东岳庙不在通州，您答对了吗？ 好，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呢，截止时间是到7月22号这个展览哈。那么首都博物馆呢是每周一闭馆，其他时间都开馆，早7点到下午5点，下午4点就停止入馆了。这个展览的地点是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 M 展厅，展览是免费的，但是大家要记得提前预约一下。历史上的通州呢，一直和北京城的命运休戚相关，如今通州的命运仍旧与北京紧密相连。在当代，通州被确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古城又将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池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让我们了解到了通州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到您来做客。 好的，一定会和大家在一起交流和分享。 好，谢谢您，再会。 再见。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松、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明天早上7点30分，我们将请到山水美术馆的孙悦馆长来跟大家聊一聊明天他们即将开幕的一个新的展览，从鲁班到达芬奇，非常的有意思。好，明天早上我们再会吧。 提到鲜芋仙的海参，相信很多家庭都不陌生，因为它在享购电台已经推荐很多年了。要是品质不好的话，不可能推荐到现在。但今天要告诉大家，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鲜芋仙品牌将全面调整市场价格，也就是说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的优惠政策只剩今天明天仅此两天了。所以现在就来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那家住西城区的董女士说啊，我们家吃鲜芋仙海参已经有2年多了，怎么说涨价就涨价了，这是为什么呀？那解释一下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野生海参和普通海参不同，是需要至少3年以上生长周期才是成熟的。生长周期长，需求量大，市场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了。 对呀，现在大家都吃环保原生态的食物，像什么鸡蛋吃草鸡蛋，猪肉吃黑猪肉，而海参当然要选野生的了。可是去商场看一看， 但凡是野生海参专柜的价格至少得3-4千元以上的。 嗯， 而现鲜的海参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价格才1999元，涨价也是必然趋势。所以啊，建议您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原价5997元的三盒纯进口纯野生的一级品海参，立减3998元，只要1999元。 嗯， 三盒600克120多头的野生海参，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这每根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想想看啊，15块钱就是一个冰淇淋球的钱，就是一盒全素快餐的钱，就是几包零食的钱，但是今天却可以为全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等等，给爸妈补充一下海参皂袋和海参粘多糖，给爱人补充16种的氨基酸，给孩子补充各种的海参活性营养素，这个代价只要15块钱。您还在犹豫吗？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53的朋友就说啊，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段时间了，我就纳闷了，你们的海参是野生的，怎么能这么低的价格呢？跟您说啊，我们的海参和普通海参不同，它是不需要人工圈养和投放饲料的，再加上我们是直接和厂家联系的，没有中间商的利润，所以啊，才能为您带来1999元订购一年装野生海参的机会。 嗯， 但是随着这几年海外运输成本的提高和国内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涨价也是势在必行了， 没错。 所以听我一句，今天订购一定是赚到的。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与鲜海参，订购一盒送两盒，划算到这每盒只要666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百书园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由市农业局承担的百书园建设工作正在由蔬菜处牵头并组织技术单位积极的开展。由于会期面临着延庆四五月的春寒和七八月酷暑的极端天气，所以陆地蔬菜生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市土肥站实施了废弃物机制化再利用项目，为百书园建设提供技术支撑。请听记者王婷婷的报道。 左边生菜紫荆花，再那绿奶油生菜，然后再乌塔菜， 一眼一床， 不是七床，是四个菜，还是那样竖着放。 走进延庆区绿富龙的盆栽示范展示温室，可以看到各种五颜六色的蔬菜长势良好。北京市土肥工作站水肥室的赵凯丽正在安排下一阶段的实验工作。 因为实验是陆陆续续的要开展的，所以过来就是安排下一茬的实验，我们下一茬的苗子就已经预好了，就保证生产期间这个地方不会空闲。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蔬菜不是生长在土壤里，而是长在废弃物基质中。赵凯丽说， 我们的亮点就是基质这一块，我们基质是利用废弃物生产的。因为调研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电厂发电之后烧的那个粉煤灰，它每年的量是挺大的。再就是我们北京市农业的一些种植废弃物还有养殖废弃物，所以我们就是想把这些废弃物利用起来，当做一种基质的原料，代替我们传统的那些草炭。因为我们传统的草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长久下去会影响我们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是想利用这部分废弃物能够达到循环利用的目的，还能保护我们的环境。 为了保证百书园预展的顺利进行，市土肥站提前着手开展土肥的科学研究及应用示范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果。赵凯丽介绍说， 很早就开始这个工作了，因为蔬菜的生长周期一般是半年，一个生长周期我们是要出好多个配方，这样慢慢实验出来的，这个配方是保密的，后期要申请一些科研成果的。 合理配比的废弃物机制，加上专用水溶肥，再通过高价立体栽培模式，目前在产量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种植效果。赵凯丽说， 一号棚那个草莓棚，我们主要添加的一部分的蚯蚓粪，它的产量会比较高。因为我们不光应用了废弃物机制，我们还搭配了专门研发的一种草莓的专用水溶肥，再又就是我们站专门开发了一个草莓的高价立体栽培模式，三者结合起来，所以整个棚的经济效益会比较高。 除了废弃物机制化再利用，市土肥站在水肥研究及应用方面也不断创新，满足百书园多层次的技术需求。赵凯丽说， 土我们是用的机制，然后肥这一方面我们主要是 考虑的。盆栽蔬菜是在柏树园上进行展示嘛，后期如果频繁的追肥的话，人工财力什么的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开发一种肥料，就是缓释肥，通过生育期的养分的缓慢释放，能够达到一次性抵释后期不用追肥的目的。因为一定要服务这个预展工作，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实验。 在试土肥站的技术支持下，市民朋友会看到一个既环保又美观的柏树园。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